喺上集就讲到嗰、那个吓、啊、大陆喺啊引入外资吓、啊、发展汽车工业嗰个咁嘅背景啦，咁样样啊。咁当然啦，我哋而家咧系唔一定系要20分钟至40分钟一集嘅，我哋15分钟一集都得嘅，因为我哋嗰个 topic 嘅啫。OK， 咁啊，而家咧我哋翻去嗰个题目就系话，诶、哎，咁而家发生咩事咧吓、啊？既然啦，大家都搵到咁多钱啦，咁间间车厂咧吓，无论啲咁嘅代购商咧，都系有肥肥白白啦。咁当然系反下你噶啦，即系锯下你啲买嘢啦，系咪先吓？ 咁啊嗱，咁你去到而家嘅情况点样？反动自发出台应该系3年以前啦，法改委已经喺度讲紧话要搞呢样嘢噶啦。咁嘅，咁点解第一件事要针对呢、這个汽车行业咧？咁因为头上一集都讲过啦，因为你始终你买个产，你买个量真系好犀利。之余咧，又可能而家集中个思维都系话，屌你老味，俾你搵衰唔紧要啊，大佬你冇搵咁多啊，大佬嘅。咁你话回馈翻啲普罗大众噶嘛，系嘛，都系呢个以民为本噶嘛。 而家国家冇钱咧， 国家其实佢又唔会嘅，因为问题就系话 ，OK， 咁个做法系点样？咁而家你首先要明白咧，究竟而家呢个反垄断法去实施之前咧，究竟呢个汽车行业系点样做嘅咧？咁我好似睇报纸又讲，其实我觉得系好捻神奇嘅，屌，因为呢个世界上唔会有咁嘅情况出现，除咗喺中国之外，系点样样嘅咧？原来而家个汽车成个个产业链系点样嘅咧？头先我有讲过啦，有即系上一集讲，我哋所谓有啲叫做4S店噶嘛。 唉、哎，又多啲中间嘅代购商啦。 咁、啊、你要明白呢个4S店嘅概念系咩 ？4S店咧，如果我冇记错，我十几年前我睇过咧，喺啱啱通过嗰个叫做进口车总代理权嗰个法案之前咧，之后咧。其实每一间 4S 店咧，佢最特别嘅地方就喺佢营业执照上面。OK， 系 如果你系一间宝马嘅 4S 店，我假设系咁样啊。OK， 你营业执照会写得好捻清楚，系话你嘅经营范围系销售、维修，同埋买呢个零件啦，系净系写个名，你只可以做 三样嘅啫， 做呢三样嘢，仲要系写明系做进口宝马同国产宝马。即系你唔可以卖， 即系其他牌子都唔得。 吓、啊，你卖 Benz 你开唔到发票嘅，屌头嘅。O、okay? K， 因为佢咁样框死你噶嘛，屌。O K， 咁啊，跟住经营出嚟就会有咩情况咧？就话而家发现咗咧，其实最主要咧，法改委用咗3年时间去睇一样嘢，就系咩咧？就系话佢哋而家因为呢样嘢咧，系一个系统去垄断咗，咁变咗系点样？哦，即系厂家就卖整车，即系成架车卖俾你啦，零件亦都系卖俾你啦，而价钱系由佢定嘅。你跟住賣俾你嘅客，即係話個客翻嚟做維修又好，做咩都好咧。你個工時，即係每一個鐘頭收個客幾多錢，同埋嗰件零件賣幾多錢俾個客咧，係由廠家去定緊咗嘅。OK， 咁呢樣嘢嘅好處就係話，哦，咁啊啲人咪唔會濫收咯，係嘛 ？OK， 哦，即係做每一個工作，哦，譬如做啲定時嘅補修，即係譬如好簡單啫。如果大家用車就通常定時嘅，我所謂 check 車就係可能 check 下啲油啊，換下風格油格嗰啲，佢有一個價錢話俾你聽噶嘛。OK， 係。 咁問題出咗喺邊度咧？就係話原來而家喺國內由代理俾 4S 店再賣俾顧客嘅零件同埋工時嘅價錢咧，係異常之高嘅，就係不正常地高嘅。 咁、okay? 中間咁高咗啲錢去 咁何為之不正常咁高咧？當然啦，係用呢、這個我哋偉大嘅祖國都係中意同英美嘅標準去比較噶嘛。OK， 如果你用英國同美國去比較咧，你可以發現咧，佢真係嚟緊曬譜嘅料。嗱，咁我哋好多時就會用一個比例，因為而家佢哋用一個咁嘅比例去做咧，就係、是、咩意思咧？就係、是、話 OK， 一架。完整嘅車，即係我而家去買一架新嘅車。我舉個例啦，譬如而家我去買一架新嘅寶馬三系 ，OK， 譬如係320啦 ，OK， 我就當係咁樣啦 ，OK。呢架車賣緊喺街嘅價錢，譬如係講緊係人民幣39萬，呢、這個我哋叫做整車嘅價錢，即係一個完整嘅車嘅價錢。咁喺歐洲咧，如果將呢架車拆散曬去當零件賣俾做零件嘅人啦 ，OK， 咁個價錢會大概係幾多錢到咧？嗱，頭先我講係譬如我當佢齊頭係40萬啦 ，OK。而呢架車拆曬去咗一件件零件賣俾零件，即係賣俾 4S 店啦。理論上啊，喺歐洲同美國賣緊嘅價錢咧，應該係大概120萬到。即係整車同零件嘅比例咧係1:3，明白啦？呢個 係 唔難理解。但喺國內咧，佢哋調查過之後咧，佢發現最撚離譜咧係嗰啲歐洲嘅車廠咧，你知夠啱聲去到幾多嘅咧？你估下啦，大衛， 會有冇5-6倍啊？ 你再估多次啊？ 10倍？ 你再估多次 啊？仲要高？ 係。你估好似差唔多到噶啦， 15倍咯， 15倍冇。而家喺我哋研究过咧，一架喺国内嘅整车同零件个比例个价钱系12倍， 即係頭先我講嘅一架寶馬，如果係買四十萬嘅話，將呢件嘢拆撚曬， 四十二咯， 拆撚曬曬變咗零件，嗰堆零件咧係值480万嘅， 哇！ 咁啊，就會令到個零件嘅價值異常之高，即係令到咧廠家咧可以賺到一個不正常嘅利潤。而同一時間，頭先我講過啦，佢只係會賣俾佢下面嘅 4S 店，而佢亦都規定咗佢嘅 4S 店係唔可以賣俾街嘅車房。 咁啊，即係 咁，即係話咧，你架車咧理論上啊，喺呢個制度裏面，理論上咧，你啊只可以翻去嗰度整俾佢斬嘅啫，屌係 啊 ，OK， 最好咧，可唔好撞啦，屌樓嘅情況就類似咁樣，當然， 但係亦都有人買得起啊嘛。 哦，呢、這個當然係啦，當然係啦，當然係啦。咁問題就話，但係你咁樣做就係令到嗰啲消費者就無啦啦就喺用一個車裏面，因為用一個車，如果喺國外啲咁嘅路況啊，一架正正常常嘅日本車或者歐洲車，我諗用五至六年係用到嘅。OK， 咁你五至六年就枕住俾佢淹喎，屌你嘅。 係 嗱，咁、啊、當然你話喂，咁係咪一定要幫襯 4S 店？我當然唔係啦。OK， 咁你要明白咧，喺呢個國內咧。我哋所謂一個叫汽配市場，即係汽車配件市場呢，就係、是、有一啲我哋即係你返大陸嗰豬呀，大陸好撚鍾意㗎嘛，屌乜撚嘢都搞個專業市場㗎嘛，係咪？咁原來呢喺全國呢你最撚大嘅汽配市場呢，你個估估到係邊度呢？ 上海定天津呀？ 唔係上海天津一定唔 係。佢係邊度呢？ 你估下啦，都係。 呢、 這個即係因為做呢啲汽配通常都牽涉到一個不正當嘅途徑進入國內，咁你覺得會喺邊度做啲嘢特別叻嘅咧？ 不正當途徑 不正常嘅途徑啦，即係不正常嘅途徑，即係可能冇打足關税啦。咁你覺得喺邊啲地方去？喺邊個地方去就唔使估啊，一定喺香港噶啦，屌真係！咁你估香港去邊啲地方係最撚快嘅咧？屌， 香港東南亞。 买翻大陆啊！我讲去大陆， 大陆广东咯。 嗱、啊，冇错啦。咁其实全国咧最大嘅汽配市场咧就喺广州。OK， 咁即系话咩？哦，如果你唔想同佢买零件咧，你要买啲零件翻嚟整咧，咁咧你就要去广州买噶啦。OK， 因为广州系一个最大嘅传统都系，佢系一个最大嘅可能系进口车啊或者咩嘅汽配市场。咁啊，因为佢近香港啦，啊攞上嚟又快啦，系嘛，又可能唔使打足关税啦。OK， 咁 啊，成咗一个市场。咁而家做呢樣嘢就已經呢個禮拜出咗第一張罰單啦，就罰咗呢個日本嘅有十間零，係好似罰咗十間嘅零件嘅生產商，罰咗12亿啦已經屌。嗱，咁啊罰啦，咁啊當然最出名就係呢、這個呢個早兩個禮拜前啦，咁啊呢個我唔記得工商局嘅邊撚度啊，定係海關就走撚咗去Benz 喺上海嘅總部啊，立曬電腦翻去睇啊嘛屌。咁啊！但係當然佢哋已經可以做緊嘢嘅，即係譬如睇呢個月嘅新聞就係呢個路虎啊，即係 Land Rover 咧，就已經係每一台車可以減20万嘅屌嚇。咁啊，奔馳啊，應該上個月啊已經開始即係 Benz 啦，上個月已經開始減咗第一次佢個維修嗰個費用係減咗20几%嘅。 咁個月佢離佢12倍仲差好遠喎。 係一路減咯。咁啊，似乎而家呢個情況走落去咧，就唔撚會告人嘅啦，都係罰錢了事嘅啦。咁但係去到最尾真係會點樣發展呢？就係話 OK， 咁始終呢樣嘢開始下降㗎啦。咁始終都係得益都係啲人民囉。所以你見到而家新政府嘅做法就係類似係咁樣啊，即係佢去打一啲外資企業，就用呢個反壟斷法嘅方法呢，去令到你呢喺國內賺到個利潤呢就降低啦啊。當然佢哋執法嘅方向亦都係同佢哋一貫嘅做法係好相似嘅，因為反壟斷法都係呢、這個而家香港成日講嘅所謂叫做選擇性執法啊，即係話佢又會走去揾你啲廠，你又唔見佢走去揾呢、這個中石油啊。 我係中意打你啊，吹啊，會嗰啲。 即係我諗你唔會去走去揾下呢個中石油啊，佢有冇反壟斷啊？即係你 唔使啦，中石油嗰啲已經俾人打到殘咗啦呢排。 跟住你又唔會走去揾下，揾下呢個中國嘅綽號呢、這個電王，問下佢啲電有冇呢個壟斷咧、啊？屌你嘅 啊！ 咁就情況就知咁樣咯。咁但係當然你要留意佢個政策個方向咧，其實係有個比較深遠。我 咁係咪 fair 咗嘅咧？個市場係 嗱，你應該咁樣理解。如果你咁去睇嘅话，其实我会反而我再睇得再阔少少咧，睇咗两样嘢。OK， 两样嘢就系咩咧？就是、第一件事，如果系咁样做，嗱，当然你话啲车降价，其实我觉得而家国内嘅车嘅价钱咧，即系都已经接近系同国外都按巴噶啦，已经。OK， 咁你去咁样去再做咧，当然佢每一个环节就佢会降价，但系佢会唔会令到 但嗰次我朋友同我讲，我觉得其实唔系好 make sense 嘅，因为如果你话去一系，如果日本车韩国车都会收到罚单，佢一路再去降价嘅话咧，其实去某个程度上咧，佢系打击紧佢自己国产车个市场吓、啊，即系我你话我而家国产车。 即系 privilege 嘅 market 同埋一个 mask 系相等嘅。 系即系你呢个好似仲好似即系好简单就系、个 mask 嘅 market 即系最平嗰堆车都一定系国产车噶啦，即系系国产品牌嘅车啦。OK， 咁但系如果你咁样做，会唔会令到你国产品牌嘅竞争力更加去削弱咧？系有呢个可能性噶嘛？理论上， 嗯， 吓咁啊，但系呢样嘢要再容后再睇啦。OK。咁但係而家你話啲外國車廠你話設置唔喺大陸做又唔得啦，屌你咪食開白粉唔有唔食都唔得噶，你見啊，即係下早兩集講過啦，你都知點解噶啦，係嘛？ 係冇錯啊。 咁、都有啊， 散貨比較容易啊。 咁、另外就係佢另外一樣嘢出台又係可能我睇得再深遠少少就係因為而家去我唔知你有冇留意啦，即係早幾個月已經開始實行，今年會實行噶啦，就係話嗰個公車制度啊。即系即系政府用车嘅制度。嗱，政府用车就佢嚟紧年尾会出呢个新。 即系公共汽车啦。 唔系政府用车， 即系政府人员。 即系我哋又翻转头讲一样嘢嘛，佢成日我哋咪成日话嗰啲国内即系喺呢个喺呢、个胡温年代或者更早之前就系话呢个三公消费啊嘛吓。咁你有冇印象三公消费系边三公咧？即系公费用乜捻嘢咧？三公消费。 食嘢咯， 仲有咧？ 出差咯， 旅游啦，系咯， 系啦， 仲有咧？ 仲有啊，住房啊， 仲唔系？其实去三公消费最主要系讲三样嘢，有一样已经打瓜咗啦，就系食就系饮食啊嘛， 系啊，餐饮酒楼执好多啦， 执咗好多。其实而家第二样嘢打紧咧就系 公车， 公车消费，即系政府买，即系每个政府单位买太捻多车配俾啲人用啊，屌有人。咁而家呢個年尾就應該會出台，而家已經講咗嘅。如果你有時間有留意一下呢個國內嘅新聞咧，就而家有四個數字一定要識嘅，就係呢個138同5。OK， 咁因為而家已經落咗命令咧，就喺呢個副部級以下咧，嚇、咁啊副部級以下，根據我認識就，如果喺個譬如喺廣州市咧，就差唔多應該係局長級以下嘅人咧，都應該係冇得配車俾你用噶啦。OK， 係。 即係如果用香港嘅概念，就係你做到個可能你做到個運輸處處長，咪有個車俾你用，之餘有個司機俾你咯。嗱，咁大陸係亂鳩曬龍噶嘛。咁而家已經出咗新出台嘅政策，就又唔可以唔俾你嚟用。但係個用法係點樣做法咧？就是、哦，可能係你喺廣州，廣州可能哦局級以上就有車配俾你用。咁但係如果下邊嘅廳級啊，你咩科級嗰啲就冇噶啦。咁啊，但係 return 佢會做另外一樣嘅就點樣？根據你個職級咧，會做一個俾你用一個交通津貼。根據你的級數，最低級嘅每日一共有500蚊，高一級嘅咧就有800，最高係有1300。嚇、okay? 啊，咁啊，其實政府就會退出呢個市場噶啦，即係佢而家政府就已經跟住咧，如果呢個政策施之後咧，就會有好多政府用嘅車攞翻出嚟拍賣噶啦，基本上。 嗯。 咁啊，同一時間咧就請大家攞個津貼，你中意搭巴士又好，乜都好啦，屌你老味，咁咧就你哋自己搞緊掂啦，即係政府包底係咁樣多啦。啊、就唔好亂搞咁用啊，大佬，唔該你哋。 咁咪會多咗個二手車市場，咪好興旺咯。 其實唔係，佢而家你見到咧，另外一個市場咧，即係因為其實我仲冇做汽車嗰年嘅，但係有時候我留意啲新聞咧，就係話其實而家會反而有一個市場咧，就會出現，就會開始出現啦。亦都係針對政府呢一堆公務員嘅，就係、是、呢個我哋叫做租車市場啦，即係租任市場啦，或者我哋有咩理解咧？租任市場 ，OK， 即係買啦，租啦、 租任市場其實喺香港就唔流行嘅，但喺美國、加拿大就好撚興嘅，屌！即係話哦，可能你行埋嚟買一架車，哦，你俾個 down payment 20%，跟住你每個月咧就供幾多錢，咁啊用3年4年之後咧，又俾個新車你用，你又俾20%。咁其實而家咧喺國內最呢、這個行業裏邊其實比較火熱咧，就係好多租任汽車嘅市場咧，即係租車嘅公司咧，都諗緊呢個 market 啊， 即係做政府生意啦， 係。 即係你有1300啊嘛，咁你自己可以加多500-600蚊，咁你咪以譬如我舉個例啦，譬如你買一架車150,000，我家姐咁樣啦 ，OK， 150,000咁你自己揞三皮嘢出嚟，俾個單 payment，OK， 跟住每個月啊供譬如2000蚊，咁樣計啦 ，OK， 咁啊一年供24,000啦，係咪？咁啊供4年咪供90,000幾咯，90,000幾再加翻你俾嗰30,000幾，咪變咗120,000幾咯。咁啊你4年之後你有個 right 買翻架車，可能加多30,000買咗架車。或者你唔要俾翻我，咁你又再俾30,000，又攞架車嚟再用過咯， 即係呢個喺美國同歐洲就喺美國同加拿大就好興嘅。 嗯， 我哋叫 leasing market 啊嘛。咁其實而家國內就會做緊呢樣嘢，你見好多公司都喺度做緊嘅啦。其實咁，但係可能大家亦都唔知咧，就喺其實國內而家租車嘅市場咧都係非常之活躍嘅。咁如果你係有時即係當然第一件事你有個車牌啦 ，OK。如果你有個香港車牌，你翻去大陸吸埋個國內車牌嘅話咧，其實而家好多我有時即係其實我好多集之前我都講過，其實如果你有時如果真係翻大陸咧，你出差做嘢又好，你啊成班朋友去玩，如果係自由行啦，當然係 OK。其實你係冇乜必要咧，去坐的士嘅，因為根據我近排嘅認識，就算你去北京你租一架我哋叫做類似係飛度啊，即係世界嗰啲日本車啦 ，OK。一日講緊都係300多蚊租嘅啫，啊！如果你喺北京坐的士咧，你一日真係坐你300多蚊啊，真係唔係好難嘅，坦白講嘅。咁其實租車市場而家老活躍，而且係而家係非常之方便。譬如如果我下個禮拜三我去北京，咁我喺上網咯，講叫神州唔知乜春，就喺度訂架車咯。跟住攞機之後喺機場出咗閘，跟住去個 counter 度，跟住就去又帶你去停車場攞車，跟住你就揸得架車噶啦。咁啊，因為而家又有 GPS 有咩咧，其實就好方便嚇。咁、其實租車市場不嬲喺國內呢幾年都係好活躍，而租車市場而家係一個好大嘅市場嚟。咁、情況咁啦，咁啊壟斷法你明白係咩情況啦？咁啊，如果後續係會再做啲咩，咁你咪及下做啲乜撚嘢行業，係啲外國公司嚇、係啲外國公司霸撚住個 market 嘅。你又吹佢唔緊張嘅，咁係下一鑊咪打你咯，就係咁簡單啫嘛。 OK。 咁啊，所以成個政府個情況都係類似係咁樣噶啦。咁啊，大致上係咁樣咯。咁啊，臨尾介紹多大家睇一套劇集，即係呢排我都睇緊，呢個中央電視台播緊嘅。你有冇睇過啊？ 邊套啊？ 港頭小平嗰套冇睇過啲。 未啊，未睇。 嗱，呢套咧叫咩？歷史剪接中的鄧小平。OK， 咁呢套系做40多集嘅，而家我睇到系21集到啦，刚做咗一半噶啦。咁其实呢套嘢仲讲乜撚嘢？系讲呢个拉紧咗四人帮之后，应该系1976年后啦，77年开始啦，到84年邓小平为呢个国家嘅所作所为啦，屌呀！咁当然 所作所为 啊，当然里边讲嘅都系讲佢做嘅好事啦，屌，梗系唔会讲佢做坏事啦。咁你唔好问我点解净系做到84年啦，屌啦，你睇呢个就系话唔做到89年咧，屌，梗系当然系唔得会啦，屌啦，咁嗱大家睇下啦，咁其实个故仔都几得意嘅嗱。其实佢而家我睇到，依而家过咗一半啦，其实讲咗几样嘢嘅啫 ，OK。第一鑊嘢就係講一出嚟就因為第一鑊出嚟咧，佢係主管呢個教育同埋呢個科學噶嘛，咁就搞翻呢、這個 現代化 係啦，喺應該我冇記錯，應該係77年啦定78年就重新再搞高考啦，啊，因為如果高考係冇搞10年嘅，文革係冇搞過高考嘅 ，OK， 咁啊呢度玩咗4、5集啦 ，OK， 跟住而家我喺第二集就開始搞呢、這個出去考察，應該係搞4個現代化噶啦，啊咁啊另外就有呢套嘢值得睇嘅，因为点解咧？而家我睇到已经见紧到胡耀邦啦，啊，胡耀邦喺里边出现嘅，屌佬，胡耀邦系做呢个中央组织部部长嘅，屌，系专去搞啲咁嘅冤假错案，同埋帮呢个邓小平搞呢、這个实践系检验真理的唯有标准，佢都话咩系点样嚟嘅？点样去怼冧呢个两个凡事嘅？咁啊，跟住就應該係開始係出訪去，因為我睇完應該出訪完去呢個日本嘅啦。下一鑊就應該係中美建交同埋呢個出訪美國我唔記得佢係呢40集好似講4樣嘢，我唔係好記得佢最尾嗰兩樣嘢係講咩啦應該都有中央談判，因為我見到好似有呢個達卓爾夫人嘅情況就係咁樣啦。咁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咯， 几好睇嘅。但你唔好真系当佢系一个历史嘅故事，因为里边啲人 唔系，因为依家已经系编撰紧历史嘅啦嘛，你做一个 reference 咯 ，OK。 当然系讲好嗰边噶啦，屌你老嘢！但系亦都系话俾你听，就算猛如邓小平啲咁嘅猛人，77年出嚟玩紧到97年瓜老衬，佢老尾佢做好事，都净系可能做咗7年到嘅啫，屌你！之后都写唔揾到落去啦，都唔知点样写我屌你老嘢。咁跟住会有噶啦，应该佢跟住又讲农业改革包產到户都會講，因為已經開始見到一個萬里出嚟啦，屌！跟住應該遲啲會見埋呢個趙子陽噶啦，屌！咁呢套嘢係非常之有指標性嘅，屌啦！所以大家得閒都可以留意一下，如果你覺得唔撚悶嘅話，幾得好睇嘅，屌！我覺得都，咁啊，今日係咁上下啦，你仲有咩想講？ 暫時咁多先啦， 係。我頭先問埋你頭先問嗰個問題啦，點解啲車啲樣好似可能國內品牌嗰啲係嘛？ 抄得好足啊！ 咁抄足啊，梗噶啦 同埋而家都擺啲命令個抄噶嘛，好似等於嗰日喺度講開呢、這個，即係其實呢個有我呢個下次嘅萬一十啊，講下呢個三星幾時撲街了啦，好似係啊，咁啊講兩句啦 ，OK， 咁其實就係、是、其實國內嘅研發技術，我覺得係有嘅，但係唔強，咁啊抄。但抄你又告鳩佢唔撚到嘅，只要佢唔賣出去得噶啦，屌嘢嚇！即係你見嗰啲小米手機啊，成啊，佢有啲國產品牌，佢只要唔賣出國咧，淨係賣俾啲俄羅斯啊、印度啊呢啲咁嘅朋友咧，就冇問題嘅。 冇錯，我哋金穿四國嘅朋友。 咁、如果你唔賣歐洲、唔賣美國，你就唔會俾人告嘅，屌！正常嚟講就，所以你又真係你又真係吹唔撚漲料啦，嗰啲情況就係咁樣啦。 嗯。 咁今日都系咁上下啦，咁下个礼拜下个礼拜可以讲下呢个三星我哋咯，因为我真系早排睇佢都几捻大镬嗰啲咯。 嗯， 啊大镬极都要等埋下个月睇下，或者有 iPhone 出，咁你就知道佢真系有几捻大镬嗰啲咯，真系。 好，同你讲啦，OK， 拜拜。 拜拜。